人走在旷野上，默默地向远方，不知道走到哪里有我的梦想。悠遥悠长，有梦梦山岗，许多人走想刻在远方，一路走一路望，梦想。走四方，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春又一桩。天不慌，岁月长又长，走四方，路迢迢，水长长，迷迷茫茫，一春又一桩。看斜阳落下去又回来，地不老天不荒，岁月长又长。 自问能随心过，放过我吧。

卷起衣袖大步行，做路人甲乙丙丁。 是 FM 九六九，经典生生不息，